伤悲，我的城轻轻注入你眼中，将我的快乐我的痛沉进你手中，就把你的希望你的梦慢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你的苦一杯一杯敬我。人生像春秋，有时浓烈有时薄，多情岁月滴滴在心头。别让我一个人醉，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天的爱还要很久。人生像春秋，有时浓烈有时薄，多情岁月滴滴在心头。别让我一个人醉，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很久，别让我一个人醉，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别让我一个人醉，别让我一个人守，漫长的午夜有你相随，明天的爱还要很久。